丈夫有春光头，我进不行至杜康酒馆的门前，他那里卖的是好高的美酒，他倒说不醉了三年不问我要钱，一壶美酒醉得我看看我要染黄泉，为丈夫有几句那痴心的话，我要你牢牢的记记心间。 Yeah. 心里从头转，哪有那寡妇人家欠你的酒钱的杜康顺啊，并非的大嫂你把我的账欠，你家的刘爷的欠我的酒钱啊，自从前三年的吃了我的酒，直到如今三年的没了账款，小家人也听了前三年的话，当时之间的丢了脸色， Yeah.

呀，你不算是自己有，你的买卖的我的身子也都不受苦待，有了官儿没的官儿瞧着你才早啊，撇下家的你的妹妹，我的一个人的命发呆。 Alright.